大般若经第十三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十三分安忍波罗蜜多如是我闻一时波杰凡在施洛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250人聚而时世尊告巨寿满慈子如今应为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安忍波罗蜜多时满慈子蒙佛教敕乘佛神力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与他有情种种喝骂毁谤言说应身忍受不应发起愤恚恨心应起慈悲报彼恩德如是菩萨应与安忍波罗蜜多身心信乐随所发起安忍之心回向去求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能住安忍波罗蜜多时舍利子便问巨寿满慈子言诸菩萨众所修安忍与声闻众所修安忍有何差别满慈子言诸声闻众所修安忍名为少分形象所缘非即圆满诸菩萨众所修安忍名为俱分形象所缘最即圆满为诸菩萨安忍无量未欲利乐无量有情披安忍铠作事誓言我当度脱无量有情皆令离苦证涅槃乐是故菩萨安忍无量声闻安忍唯为舍弃自身烦恼非为有情是故名为少分安忍非如菩萨摩诃萨众安忍无量以诸菩萨不离安忍波罗蜜多是故名为俱分安忍若于菩萨岂不清净不能含忍损害之心当知彼人或无量罪非于声闻独觉乘等是故菩萨安忍最胜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为如来应证等觉之所呵责心无愤恨如是若为或旃陀罗或不戒梭或于下见诸有情类喝骂毁谤亦不应起愤恚嫌恨家暴之心经刹那顷如是菩萨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即得圆满 不久证得一切之智。如是菩萨修学安忍波罗蜜多，见次究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安住，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堪受他人喝骂毁谤，其心不动，如妙高山，功德善根增长难坏，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普为世间作大饶益。时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修安忍时，有二人来至菩萨所，依善心故，以旃檀涂；以恶心故，以火烧身。菩萨于彼应起何心？满慈子言：是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与第一人不应起爱，与第二人不应起恚，应与彼二起平等心，俱欲毕竟利益安乐。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能行安忍波罗蜜多，能住安忍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安忍波罗蜜多，能住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能无倒行菩萨处，能无倒住菩萨净土。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于有情类不应发起愤恚之心，不应发起嫌恨之心，不应发起抱怨之心。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于有情类安忍圆满，称赞圆满，柔和圆满，意乐圆满，无愤无恨，与一切处皆起慈心。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他诸有情来至其所，起怨害心，欲打欲扶回辱呵责，皆能安忍，无心加暴。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他诸有情来至其所，欲兴斗争作不饶益，菩萨于彼起和好心，软言愧谢，令独心息。而时菩萨作是思维：如是有情来至我所，欲兴斗争作不饶益，我正无上正等觉时，当为宣扬甚深空法，令永熄灭一切斗争。为宣扬所有色蕴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为宣扬所有受想行识蕴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为宣扬所有眼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 亦未宣扬，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色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声香味触法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眼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耳鼻舌身意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色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声香味触法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眼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耳鼻舌身意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眼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所有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耳鼻舌身意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地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水火风空十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因缘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未宣扬，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未宣扬，所有无明皆如幻化， 毕竟星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另辟文以斗争心息，亦为宣扬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或为宣扬所有欲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亦为宣扬所有色界若无色界若无漏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毕竟空中无所争竞，令彼闻已斗争心息。如是菩萨作是思维：我正无上正等觉时，为诸有情说如是法，令其永灭一切斗争，其心平等犹若虚空，不相似求种种狭隙，由此感得大势福相所庄严身，一切有情见者欢喜，互相扰疑，乃至正得清凉涅槃，离诸戏论毕竟安乐。儿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菩萨声闻两种安忍，应知何者广大微妙清净殊胜？时满慈子便为具受舍利子言：今已现世，诘问尊者，随意为答。舍利子言：随意诘问，我当为答。满慈子言：世间花铁与斩不金两种光彩，应知何者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舍利子言：世间华铁所有光彩，难可方比斩不真金。为斩不金所有光彩广大微妙清净殊胜。满慈子言：声闻安忍，如是华铁所有光彩，菩萨安忍，如斩不金所有光彩，应知两种安忍胜劣差别之相，何以故？舍利子：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色蕴乃至时蕴，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色蕴乃至时蕴，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眼处乃至意处，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眼处乃至意处，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 本来寂静，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色处乃至法处，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色处乃至法处，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眼界乃至意界，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眼界乃至意界，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色界乃至法界，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色界乃至法界，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寂静，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寂静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眼处乃至意处，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眼处乃至意处，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寂静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 一生如同坐着、受着、知着、见着之所引发。菩萨称人所有安忍，一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地界乃至十界，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地界乃至十界，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声闻乘人所有安忍，为观无明乃至老死，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之所引发。菩萨乘人所有安忍，一观无明乃至老死，都无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本来极净之所引发。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微妙清净殊胜，过诸声闻所有安忍。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冤贼来解身之劫，是菩萨摩诃萨应作十念，净且沙河可知数量，身之数量难可得知。若所解身若能解者，具色摄故分数难知，所解身之分数极少，如何缘此应生分会。是菩萨摩诃萨观如是意，虽遭怨贼解身之劫而能忍受，都无成分怨恨之心。是诸菩萨摩诃萨众随所发起安忍之心，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应知安忍波罗蜜多，能一切时常不舍离。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有人来捶打喝骂，是菩萨摩诃萨应作十念，净且河沙可知数量，我身过患难可得知，为无始来发起种种烦恼恶业，危害理事，诸佛贤圣共所呵毁，今此人来捶打喝骂，百分千分乃至乌波尼沙坛分未得其一，如何缘此应生愤恚。是菩萨摩诃萨观如是意，虽有人来捶打喝骂而能忍受，都无嗔恨怨恨之心。是诸菩萨摩诃萨众随所发起安忍之心，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 应知安忍波罗蜜多，能一切时常不舍离。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冤贼来劫夺财宝，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如是财宝本性皆空，无所系数，如何缘此应生愤恚？是菩萨摩诃萨观如是意，虽遭怨贼劫夺财宝，而心都无嗔恨怨恨。是诸菩萨摩诃萨众随所发起安忍之心，回向去求一切之智，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应知安忍波罗蜜多，能一切时常不舍离。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于地水火风空等。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于地水火风空等？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地、大水、大火、大风、虚空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地无所分别？满慈子言：譬如大地，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之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之其中，而都不生下期优惠。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唯于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于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优惠。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大地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地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水无所分别？满慈子言：譬如大地，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之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之其中，而都不生下期优惠。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欲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欲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优惠。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大地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地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水无所分别？ 满滋滋焉。譬如大水，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下期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遇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忧会。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大水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水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火无所分别？满慈子言：譬如大火，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下期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遇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忧会。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大火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火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风无所分别？满慈子言：譬如大风，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下期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遇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忧会。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大风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大风无所分别。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虚空无所分别？满慈子言：譬如虚空，虽以可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高心喜爱；虽以非爱、色香味触置置其中，而都不生下期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而不应生高心喜爱；虽遇种种不可爱缘，而不应生下期忧会。安忍静信常现在前，犹如虚空平等而转。故说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修其心令如虚空无所分别。时舍利子便问巨兽满慈子言：虚空无为，诸菩萨众岂无为舍？满慈子言：非菩萨众是无为舍， 燃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观察身心与虚空等，令于境界无所分别，堪修安忍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善巧，观察身心无性无碍与虚空等，堪受种种刀杖等处，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善巧，一指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身心与虚空等，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假使恒时地狱猛火、地狱刀杖，即于苦惧逼迫其身，亦能忍受，其心平等，无动无变。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身心与虚空等，堪受众苦，无动无变。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堪受众苦，无动无变，即是安忍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众苦处时便作是念：我从无始生死以来，虽受身心猛力众苦，而由此苦尚不能得若欲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况由此苦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今我身心所受众苦，既为利益诸有情故，定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我今应欢喜受。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观此义故，虽受众苦，而能发生增上猛力欢喜忍受。又舍利子，譬如有人食百味食，身心是悦，生胜欢喜。如是菩萨见弃者来，或求资财，或求身份，或因舍施受种种苦，欢喜忍受，身心是悦，过前是悦多百千倍。又舍利子，如阿罗汉若见如来应证等觉，虽漏已尽，而生殊胜信敬喜心。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见来求者，或弃资财，或弃身份，心生殊胜信敬欢喜，能深忍受彼所加害、喝骂、回谤种种重苦，随所发起安忍心时，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摩诃萨众由随发起安忍心时，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常不远离所修安忍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作大扰仪，恒无间断。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应修安忍，打不报打，骂不报骂，棒不报棒，称不报称，喝不报喝，愤不报愤，怒不报怒，害不报害，与诸恶事皆能忍受。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恒不舍离一切智心，与诸有情欲扰一故。若诸菩萨摩诃萨众 恒不舍离一切智心，与诸有情欲作扰仪。假使身受百千矛钻，而无一念暴害之心，于彼长生净信安忍。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修行安忍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欲作扰仪，定当获得真金色身，相好庄严，见者欢喜。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皆应精勤修安忍力，忍受一切加害等苦。若菩萨摩诃萨修安忍力，忍受众苦，摄受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远离生死，尽一切智，能遇有情作大扰仪。若菩萨摩诃萨爱乐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当知退失菩萨安忍波罗蜜多。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宁以自身俱受生死无边大苦，而不爱着声闻独觉，自利众善。何以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爱着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当知退失自所行处，行他行处。时舍利子便问俱受满次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满次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住声闻地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起声闻作意或独觉作意，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着声闻相应法教，或乐独觉相应言论，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蕴，若常若无常，乐观受想行识蕴，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蕴，若乐若苦，乐观受想行识蕴，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蕴，若我若无我，乐观受想行识蕴，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蕴，若净若不净，乐观受想行识蕴，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处，若常若无常，乐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处，若乐若苦，乐观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处，若我若无我，乐观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处，若净若不净，乐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处，若常若无常，乐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 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处，若乐若苦。乐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处，若我若无我。乐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处，若净若不净。乐观声香味触法处，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界，若常若无常。乐观耳鼻舌身意界，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界，若乐若苦。乐观耳鼻舌身意界，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界，若我若无我。乐观耳鼻舌身意界，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界，若净若不净。乐观耳鼻舌身意界，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界，若常若无常。乐观声香味触法界，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界，若乐若苦。乐观声香味触法界，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界，若我若无我。乐观声香味触法界，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色界，若净若不净。乐观声香味触法界，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识界，若常若无常。乐观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常若无常。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识界，若乐若苦。乐观耳鼻舌身意识界，若乐若苦。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识界，若我若无我。乐观耳鼻舌身意识界，若我若无我。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乐观眼识界，若净若不净。乐观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净若不净。是菩萨摩诃萨，行他行处。时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自行处？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行自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譬如野干与诸龟鳖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如是菩萨摩诃萨众 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又舍利子，假使恶魔普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为恶魔，一一恶魔各有而所魔君眷属，前后围绕，来至菩萨摩诃萨所。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彼诸恶魔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譬如野干与诸龟鳖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我心不应远离六种波罗蜜多。若心不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时舍利子复问巨兽满慈子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魔士应如实之？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不乐听闻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当知是为诸恶魔士。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不乐受持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当知是为诸恶魔士。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不乐读诵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当知是为诸恶魔士。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不乐思维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当知是为诸恶魔士。又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不乐修行波罗蜜多相应法行，当知是为诸恶魔士。诸菩萨摩诃萨觉此事已，作是思维，定是恶魔方便障碍，我心所求一切智智，我今不应随彼所欲，应勤修学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与彼恶魔不应愤恚，亦不应起不堪忍心，若如是行，即为安忍波罗蜜多。此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正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能永断贪嗔痴法，是故今者与彼恶魔不应愤恚。若时菩萨摩诃萨得如是念，而时菩萨摩诃萨胜诸恶魔，自在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时菩萨摩诃萨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不现在前，是时菩萨摩诃萨应作实念：我与今者物行非处，令我不异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应自责心：我与今者虚费时日。时舍利子便问巨兽满慈子言：其何名为虚费时日？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随一现行，不能意念一切智智，不能回向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虚费时日，损时日果。若菩萨摩诃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随一现行，或第二日，或第三日，乃至意念一切智智， 即能回向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虽有所犯，而得名为有十日果。儿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有何差别？满慈子言：今问尊者，妙高山王与小戒子大小高下轻重何别？舍利子言：无量差别。满慈子言：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亦复如是，不应为问。又舍利子：于云何？大海中水一毛端水何者为多？舍利子言：大海中水一毛端水，百分千分乃至乌婆尼沙坛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满慈子言：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亦复如是，百分千分乃至乌婆尼沙坛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是故不应作如是问。儿时佛赞满慈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汝称佛力善说安忍波罗蜜多。若取菩萨摩诃萨忍切量大小，较量声闻独觉忍者，则为欲取如来之忍切量大小较量声闻独觉等忍。所以者何？诸菩萨众所成就忍其量无边，不应较量声闻等忍。而是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如满慈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安忍波罗蜜多，勿令忘失。阿难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如满慈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安忍波罗蜜多，必不忘失。使波揭凡说是经已，具受满慈子，具受舍利子，具受阿难陀，及于声闻诸菩萨众，并于一切天龙药叉阿素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89十三分结束。